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彼得讲了新约圣经的第一篇讲道，是吧？第一篇讲道，这篇讲道就是福音啊。上礼拜我们提到了什么不是福音，什么才是福音，各位还记得吗？什么不是福音？哪些不是福音？我们听了许多人讲话，不管是在讲台上或者在台面底下，哪些不是福音？上礼拜提到了，像这些政治也好，或是我们认为的传统也好，啊，甚至是摩西的这些律法的规定，啊，我讲的是这些啊献祭这些洁净的礼仪，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或是一些我们的宗教的习惯，包括甚至我们的主礼的圣餐，我们的洗礼，如果是有外在的形式，都不是福音。或是你加入一个教会，有教会的一个 membership， 你是一个会员，或者说啊，这个教会的建筑物，或是说我们看到一些医治、奇事、神迹，这是出于神自己的作为，但是这并非是福音的一个核心。还有，我们可能有一些属灵的恩赐，不管是说方言的恩赐、弹琴的恩赐、讲道的恩赐，这些都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或是说，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得救、一个罪人的一个祷告。那什么才是福音呢？我们看见彼得花了最多的时间来提到耶稣如何活在他们当中。耶稣曾经活在他们当中，耶稣为你的罪而死，他被主神的大能所复活，他升天，他如今仍然活着，而且与你我同在。如何与我们同在呢？因为他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啊，而且他还要再来，还要再来，这才是福音，这才是福音。只不过这样简短的一个信息，如何能够传递出去，让大部分的人能够接受、能够了解？啊，每个人都读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会被感动。问题是，传讲的人他的生命是否被改变？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最后提到如何来传扬福音。我们不是只是照着念，的确，我们有许多福音的材料啊，上帝会使用这些福音的材料。但是如果你这个人不是一个被上帝所改变的人，你所传讲的信息就好像明德罗想的法一样，并没有带着一个圣灵的能力。刚刚提到了哪些不是福音啊？常常我们被我们的文化传统所限制的，特别我们华人就是说啊，当我们还没有来到美国之前，我们觉得基督教的信仰好像是一个外国人的宗教，因为我们看到的画册上，比如说右边，这是所谓的 Republican 眼中的耶稣啊，金头发、蓝眼睛、高鼻子，哇，像个贵族一样，是他们眼中的耶稣。常常我们觉得，耶稣就是长得这个样子，那难怪耶稣是外国人啊。特别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到台湾、香港的时候，啊，他们所带的画册也是这样子。结果耶稣的形象就限制在这样子的形象里面，啊，这是 Republican。那一些科学家很失望的，他给你一个形象，在那个2000年前，住在中东地区、地中海那边的人，长相是这样子的。你可能会非常的失望，一个中东地区的人，他们的皮肤是非常黝黑的。那耶稣呢，他跟他父亲一起做木匠、木工30年啊，才出来传道，30岁的时候，所以耶稣应该是很强壮的啊。所以耶稣不是长得像这样子一个好像一个啊贵族、一个王子一样，耶稣是个劳动阶级、劳工阶级。可是如果耶稣长得这样子，你会有点失望。但是如果说耶稣长得是这样子 The real Jesus, real face of Jesus， 也许回教地区国家他们觉得啊，这个比较像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常常我们都用自己的文化来限制了、限定了福音。再看看他这张怎么办啊？是从非洲来的耶稣，为什么耶稣一定是像白皮肤、蓝眼睛啊，这个金头发？耶稣应该长得像这样子的，跟我们 Africa 比较接近，所以 就有人画了这样的画像，还有这个，哇，这个玛利亚变成了慈禧太后，耶稣变成了末代皇帝。常常我们想用自己的方法去诠释福音，诠释耶稣。所以为什么圣经只留下了神的话语，没有留下任何一张耶稣的 picture？ 神也不希望我们凭着外貌来认耶稣。耶稣皮肤是黑的，是白的，是黄的，并不重要，重要是他所说的话带来生命，带来我们的生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那如何传福音，或传福音的过程是如何，这个非常重要，那这个非常重要。传福音就好像迎接一个新生的 baby， 在神的家庭里面一个新生的 baby， 所以传福音就好像一个接生的过程，好像一个母亲怀胎然后要生产一样，一个接生的一个过程。再说有些姐妹们啊，已经是妈妈了啊，上礼拜这个 Angie 来啊，她刚生了一个小 baby 啊，你发现生产的一个过程是很辛苦的，而且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从开始怀胎到羊水破了到阵痛，然后是一步一步一步一个孩子才出生下来。同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产生也不是一瞬间的，要去经过许多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神是先感动了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他讲了道，然后呢众人听见了觉得扎心。第37节 They were cut to the heart，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扎心呢？是因为彼得讲得好吗？是因为彼得是一个 nice looking guy， 彼得长得好看吗？彼得很有口才吗？不是，彼得只是一个渔夫。为什么他们心里听的会觉得扎心？因为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来工作，就像怀胎一样，圣灵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在你的心里面，让你慢慢的成长，慢慢成长。也许有人曾经跟你传过福音一次两次三次，你曾经来过教会一次两次三次，这样福音的种子就在你心里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重生得救是一个过程，不是就最后一个祷告接受耶稣了 it's done 就完成了。重生得救，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需要成为圣洁，最后得着荣耀，耶稣再来，都是一个过程，却是由神所来主导，神所来掌管，而并非我们人来制造。我们不能够来操控圣灵，这个人是否会信主，什么时候信主，都在神的掌管，神的时间。也许你为你的家人可能祷告了很久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但是当圣灵开始在他心里动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人要改变，这个人要改变。其实我们在当时我们当中有许多的见证都是如此啊。我们要为人来祷告，圣灵在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心中来动工，让他们被感动，知道啊，我需要神，我需要上帝。所以有一点很重要哈，那最近我在听那个 Paul Washer 的一个讲道，他是一个浸信会的一个布道家，也是一个宣教士。他提到了哈，我们实在不能够很轻易的向人宣告说你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常常我们看见许多布道会里面，许多人举手决志的，但是却有将近90%人流失了。也就是说，我们带领10个人祷告接受耶稣，可能只有一位最后真正加入教会，真正受洗，真正每个礼拜来聚会，来敬拜上帝，来读神的话语，过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是门徒的生活。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人举手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之后，最后却没有真正的成为基督徒？有人说啊，因为可能教会的跟进做得不好，教会的探访做得不好，这是一个其中的原因。但是可能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把福音的内容讲清楚，究竟什么是福音，究竟怎样才能得救。所以我们只能告诉别人你要怎样得救。但我也提到了一个得救的过程，包括悔改，包括相信，然后我们公开的表示接受敬礼， 最后得着圣灵，这个过程当然顺序可能有些不同，所以我们只能告诉别人如何得救。你需要悔改，你需要认罪，你需要认识这位神，你需要委身，你需要跟随耶稣。但是得救是神超自然的一个工作。常常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很容易说啊，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决志接受耶稣了，我们很高兴，但是且慢且慢，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一个人是否得救，我们怎么知道？是因为他做了一个认罪的祷告吗？是因为他接受了一个水礼吗？如何能够分辨？你如何知道你自己得救了？ How do you know you are saved? 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这样说道，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预备，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荆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是什么意思啊？荆棘上是不能够摘葡萄的，因为它就不是葡萄树。棘藜也是一种荆棘，它却长不出无花果。所以怎样确定一个人是否得救？你的孩子得救了吗？你的配偶得救了吗？这是你得救了吗？是因为凭着你们的果子，你的生命是否有真正的改变？前几个月我们在当中有一个姐妹受浸啊，受洗归主的名下，然后她做见证，然后她的丈夫说啊，她信主之后，我的妻子信主之后，她的生命怎样的改变？改变是看得见的 ，proof we can see we can sense， 我们可以观察得到，你是否有接触过？所以不是因为你做了一个得救这一个认罪的祷告，甚至不是因为你接受了这个洗礼，也有人接受洗礼之后就不见了，离开了教会，甚至改信其他的宗教，改信其他的信仰都有，我们看过类似许多的例子。所以重点的是他们是否生命有结出果子，他们生命被改变了，从一个荆棘变成一个葡萄树，完全不同的物种，就是出于神超自然的工作。所以不要轻易告诉我说啊，某某人是基督徒啊，某某人已经受洗了啊，我的孩子已经受洗了，但是他们是否他们的内在他们生命有改变？如果有，圣灵在你里面做工，你就有这个得救的确据。但我们继续来看这一个得救的过程，什么叫做信耶稣？我们常确认你要信耶稣，什么叫做信耶稣？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悔改。什么叫做悔改？为你的罪来悔改。那什么是罪？常常我们都讲的不清不楚，或者讲的遮遮掩掩的。什么是罪？我们中国人可能觉得说啊，罪是就是我不够好 ，I'm not good enough， so I try harder。啊，既然啊罪不好像就是我不够好，那我就再努力一点吧。啊，我的修养不够，我再多修炼一点吧。你会发现其他宗教都是如此的，不管是回教，不管是佛教，不管是印度教，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想要修炼改善自己 improve themselves by their effort。 但是这不是圣经里讲的罪，罪是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努力来改善。什么是罪？罪是意识到认识我自己，哦，原来我这个人是全然的败坏，无可救药 ，totally depraved， 完全的堕落。我靠着我自己，没有任何的能力来拯救我自己。你传福音的时候会告诉别人这样子吗？我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要穿一个背心啊，上面写的我是罪人啊，然后后面写的信耶稣得永生，然后不另外一边不信耶稣下地狱，那吓死很多人啊。我不是要你要去吓别人啊，但是我们是否把福音把罪讲得清楚，让人明白，哦，原来罪就是我没办法拯救自己，这个比癌症更糟啊。癌症可能透过医疗啊，透过饮食，透过运动，许多人都存活下来，但是罪是我没办法拯救自己，我就是刚才讲的荆棘，我不能够变成葡萄树， 我不能变成无花果树，我里面的内在，我的本质就是败坏的，除非有神超自然的工作改变我的内心。所以你觉得说啊，为什么我的配偶没有改变，甚至我的配偶也信主了也受洗了，为什么他还没有改变？我们需要神超自然的工作改变一个人的内心，甚至不是透过教育，不是透过我教导就可以了。我教导各位要彼此相爱，教导你要爱你的配偶，你做得到吗？教导你要有耐心，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你要如何彼此相爱，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做不到。虽然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知识，可是除非你的内心被上帝的灵有超自然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也是啊，如果我没有信耶稣，我可能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人，最自私的人。你认识你自己是个骄傲的人吗？你认识你自己是个自私的人吗？如果没有圣灵在你心里动工，你永远没有办法发现你自己是个骄傲的人，是个自私的人，特别在婚姻家庭里面。所以要为你的配偶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父母祷告，让他们知道，哦，原来我靠着我自己努力，我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葡萄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无花果树，我的生命没有办法结出一个好的果子来。所以悔改是认识自己，我无可救药，我必须完全的依靠神，我必须回转跟随神。那什么是相信呢？相信是不是只是理智上的相信？哦，我知道有耶稣。那许多年轻人在美国，他们都知道有耶稣，他们甚至也到教会里面去唱诗歌、去打鼓、举手敬拜。可是他们是否委身给神，委身给耶稣？啊，最近我看后面啊，有一个这样子一本书，好 ，The Not a Fan， 也有这样子的标语。什么叫 Not a Fan 啊？不是一个粉丝啊。你会发现许多年轻人来到教会里面，他们可以很热闹、很热烈举手来赞美神，可是他们的内心却没有委身，他们却没有离开他们一个罪恶的生活。不管是婚前的性行为也好，不管是婚后没有持守这个婚约也好，不是他们自己偷偷里面吸毒也好、酗酒也好，当中有许多的谎言在当中。他们只是耶稣的粉丝，他们并没有成为一个耶稣的跟随者。啊，这本书就说到了哈，什么叫粉丝啊 ？Fan 就是一个狂热的一个好像追随者，一个迷，耶稣的迷。我们说这个人很迷耶稣，对吧？可是耶稣从来对这些迷啊、这些粉丝没有兴趣。你如何定义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你只是一个狂热者啊，还是你真的是接近耶稣的心？你只想要从神呢得到好处呢，还是你也愿意接受神给你的要求跟挑战？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我愿意 sacrifice， 我愿意牺牲自己。耶稣在寻找一个，寻找这些跟随者，而不是一个粉丝。你看耶稣五饼二鱼，三千人、五千人吃饱，但是有多少人最后来跟随耶稣呢？常常我们只是觉得啊，耶稣给我好处，我才跟随耶稣。那耶稣如果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呢？那我就再换一个上帝吧。所以什么才是一个跟随者？什么才是一个耶稣的门徒？是一个全然的 commit， 一个 follower。你是一个粉丝吗？还是你真的是主的门徒？所以刚刚这边各位读的经文是哪些人增加了三千人啊？是十一节，门徒 disciple， 门徒增加了三千人，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增加了三千人。他们不是只有举手祷告、举止接受耶稣而已，他们愿意跟随主，跟随主。所以我们回到刚才这边来啊，之后你愿意受洗，今天我们不特别讲这个部分。我们不仅是接受水的洗礼，我们更是要接受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动工。所以只有外在水的洗礼还不够，可当我们真实的悔改、真实的相信、委身，我们愿意公开做见证，借着敬礼做见证归入主的名下，神就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应许啊？ the promise, we will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我们就会得着圣灵。圣经上说，圣灵就是宝贵，是 comforted， 他会与你同在。圣灵是 counselor， 你不需要花钱去找这个心理学啊，或是精神科的医生给你开药。The Holy Spirit is the comforter. Holy Spirit is a wonderful counselor， 而且是24小时的，不用付钱的，与你同在，安慰你，鼓励你，倾听你，为你来祷告。这是我们需要得着的，而且是神给我的应许。当你愿意真实的认罪悔改，当你真的相信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和救主，你愿意跟随他，你借着敬礼来宣告，你就会得着圣灵，你开始生命就会有所转变。所以为什么你的配偶没有改变？为什么你的孩子没有改变？为什么你自己还没有改变？是否上帝的灵进入你心里来工作？ The Holy Spirit is gentle， 圣灵是温和的、温柔的，他不会勉强要来改变你，除非你愿意降服，你愿意打开你的心，你愿意接受他，你愿意顺从他，你愿意倾听他。否则我们常常很容易拒绝圣灵在门外。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经历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证据，一个人是否真的得救，你是否真的得救，不是因为你做了一次的祷告，不是因为你曾经举手，甚至不是因为你受过敬礼，而是他们怎么样。第一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因为说 they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那时候新约圣经都还没完成，使徒教训是什么？就是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他们亲身所经历的。那这群人，这3000人，他们 devote themselves， 他们献上自己，摆上自己，来跟随神，来顺服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你是这样子的人吗？这是在你身上一个得救的一个记号。所以不要告诉我说某某人某年某月做了决志祷告，某某人某年某月他受洗了。你是否恒心遵守使徒，应该说遵守耶稣的教导。还有呢，第二点，预备，来，彼此交接波比祈祷。他们交接啊，中文翻译交接，就英文就是 fellowship， 他们彼此跟基督徒建立一个关系，一个连结，一个弟兄姊妹的关系。常常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比你在家庭里面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儿女，甚至跟你的配偶来的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同样一位上帝。所以如果说啊、哦，我信了耶稣，可是我却不喜欢跟人在一起，我不喜欢这些基督徒，老实讲啊，我也很喜欢 alone 啊， to be alone， 特别弟兄们leave me alone 啊！如果没有圣灵改变你，你不会喜欢跟这么多人相处的。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独行侠的基督徒，我信了耶稣啊，也许我主日来聚会之后我就不见了，我不想跟任何人讲话。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 focus on ourselves， 我们就是只看重自己内心，我不想敞开来。我为什么要跟别人分享我的软弱，让别人知道？一不小心就泄密了，怎么办？但是神让我们能够彼此信任，就是 fellowship。那么波比，我每个月一次啊，下个礼拜来纪念主，所以他们是在聚会，他们来祷告，祷告做什么呢？他们是赞美神，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他们也在家里边聚会，而且 every day they brought bread in home and in temple。然后呢，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聚会的时候，他们不是彼此自我夸耀。我们有时候参加一些世俗的聚会啊，聚餐，这个校友会、同学会啊、婚礼等等，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喜宴的时候，大家都在谈什么？哎呀，我的儿子，他考上了哪一个学校？哎呀，我的儿子啊，这个拿到了医师执照。哎呀，我的女儿。然后我先生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的车子等等等等，我们都常常在自我夸耀。这个不是 fellowship。 基督徒聚在一起是怎么样？就有一个目的，他们来 同心合意的赞美神。他们分享彼此的见证，说啊，主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配偶，改变了我的孩子，啊，医治了我的健康，帮我找到工作。我们有许多很好的见证，感谢的见证来分享。因此，我们一起来赞美神，感谢神，这个才是 fellowship， 不是坐在一起彼此说是非哈。所以说，最后就有人不高兴了，因为在比较嘛，自夸嘛，是吗？这个不是基督徒的团契。我们夸口的是当指着谁夸口啊？就指着主来夸口。还有第三点，当然跳过去的啊，他们做了一件事情。Selling their possessions and give everyone in need. 他们卖了所有的东西，卖了他们的房屋、田产、家业，然后按照需用分给个人。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做？各位在座都有，大部分都有你的房子啊，你有你的财产，为什么我没有卖掉一些，卖掉全部来分给大家有需要的人？之前特别提过了，《使徒行传》是一个记叙文 narrative， 它记载了实际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要如何解释，就必须看它前后文是否有神的命令。他们这么做是有它的历史背景，因为在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耶稣就快要再来了，是耶稣要来，而且他们认为他们在活的时候就可以见到耶稣，也许在30年，在50年，甚至在10年，耶稣就要再来了。所以对他而言，他们这些房屋田产不能够带到天上，他们宁可卖掉去分给穷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When Jesus come again, what happened? 圣经上说，在耶路撒冷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一块石头上，意思就是说整个耶路撒冷城会被毁。如果你知道你住的地方一年之后、两年之后、五年之后会被毁，你现在做了什么事情呢？不要说被毁了，我们说在五年之后这边房价会大跌，这边可能发生一个地震，房价大跌，你现在会做什么事情？搬家，搬家之前做什么事？卖房子。 OK， 所以当时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他们预言，因为耶稣说我必快来，对吧？耶稣再来的时候，耶路撒冷城会被毁，地上耶路撒冷城会被毁。我们知道的确在主后70年的时候，其实耶稣这个受难之后也不过30年，的确耶路撒冷城被罗马毁了。所以当时的人做的决定是不对的，是正确的，他们把房屋田产卖了去分给需要的人。那今日我们没有这么做，但是那个精神我们还要学习，就是说我们是否真的是凡物公用啊，来到教会里面啊，弟兄姊妹可能捐献了不同的东西，不管是金钱也好，或是实际的东西，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凡物公用，没有人说啊，这个沙发是我的，这个椅子是我的啊，我上主日学啊，啊，这椅子是我的，有人这么做吗 ？It's my seat, it's my chair, 啊，那这个厕所啊，这个厕所是我的，啊，这个冰箱是我的。没有，我们凡物公用，我们在教会里的确是凡物公用。不仅如此，我们还开放家庭的，对不对？我们欢迎弟兄姊妹来我们家，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这么做啊，我们也是如此这么做，来我们家就当做自己家一样，冰箱你可以自己开啊，厕所你可以自己用，对不对？我们凡物公用， we open our house to share with each other， so 我们也是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你是否愿意敞开跟别人共用？最后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他们怎样？他们是得着众民的喜爱。在座各位的，你认为你是基督徒的，你觉得你的邻居喜欢你吗？不要说你的邻居啦，你睡在你旁边的你的配偶喜欢你吗？喜爱你吗？ Enjoy the favor of all people。你的配偶喜欢你吗？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喜欢你吗？住在你隔壁的喜欢你了吗？你上班的时候，你公司同事喜欢你吗？如果不是的话，你怎么知道你的生命有改变呢？我不是说基督徒一定是到处都受欢迎哈，还是很多人反对我们啊， 你的老板可能逼迫你啊，你的公司啊，你的同事可能还是很多人不喜欢你，但是他们你会发现会有人喜欢你，而且不是那些坏人啊，坏人不会喜欢你的，是那些看见你是这样子的 gracious， 这么有爱心啊，比如说我们看见我们小丽姐啊，去餐馆里工作，去探访，去关怀人，得众民的喜爱。也许那些人没有办法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可是他们知道有一个这个教堂教会有一个人很有名啊，当然只有还有其他人呢、啊，我免得漏掉了，我还有苏妈妈，还有啊，还有许多人啊，我不能称赞到每一个人啊，众民的喜爱，他们看见你啊，这个人，比如说早期缇娜姐帮助我们 Peter 的家庭。得到众民的喜爱，这叫做基督徒，不是 membership， 不是 baptism， 这叫做得救的确据。在你身上有这些得救的确据吗？你愿意遵守耶稣所说的？你愿意跟其他基督徒彼此往来，彼此敞开，彼此带到，彼此关怀？你愿意凡物公用？你愿意彼此分享？刚才讲到一个，忘了讲了一个笑话。你是理智上知道，还是全然委身给神？我们在教会里比较少谈奉献这个事情啊，为了，但是我们会教导奉献的意义啊。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大学的时候来美国啊读书，那然后打工嘛啊，一个月他只能赚500块钱，他很感恩。上帝给他打工的机会，他也在读书的时候信的耶稣，所以他就学习到了圣经的教导，就开始来奉献十分之一的奉献，500块的十分之一是多少？50块。所以他每个礼拜就非常的感恩的心情，带着50块来奉献，感谢神，他也顺利毕业了，上帝也赐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这个时候他一个月不是赚500块的，他一个月开始赚5000块，5000块的十分之一是多少？500块，500块一个月乘以一年多少？12个月，6000块。如果他像以前做学生时候一样，我还要十一奉献，我一年要奉献6000块给教会，应该说给事工来使用。这时候他就非常的舍不得了，所以他就找牧师说：“牧师啊，对不起，你为我祷告，我实在没有办法，一年奉献6000块，一个礼拜一个月奉献500块，可不可以麻烦你跟耶稣讨论一下，商量一下，可不可以让我还是一样，一个月奉献50块就好，我还是很爱耶稣哦，对不起，你为我祷告，跟耶稣商量一下吧。”好了，这个牧师。好，我去祷告看看啊，祷告了10分钟出来，很高兴地告诉他，某某弟兄啊，告诉你个好消息，下个月还是只要奉献50块就好了，不用奉献500块。那弟兄就很高兴，哇，这么好啊！不过啊，神父就说啊，耶稣也要我告诉你一个事情啊，我也为你祷告了啊，就是下个月你的收入还是500块。所以你只要奉献50块就好。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提到了，我们人很容易改变，对吧？因为外在的环境改变了。你说你真的是委身给上帝吗？我没有要各位要求各位做什么啊。如果你还不是明白奉献的意义啊，奉献不是交换神的恩典，而是献上感恩啊。你十分之一也好，那10分之9也是神所给你的啊。我们献上感恩。就是我们是否真的委身给神，要经过试炼 to examine yourself, test yourself, 你是真的委身来跟随神吗？不仅 not a fan， 还有呢，各位也许在马路上会看见这个字哈，这个标语 I am second， 有没有知道是什么意思？前两天我修车去换我的轮胎哈，rotate哈，前轮换后轮啊，一个年轻人，这个就是在那边工作的换轮胎的一个年轻人，手上都挂一个黑色的一个这个手环，上面写 I am second， 走啊 ，I am second， 啊， 我是挂另外一个首发了，就 Send American North American， 就是差遣工人，他们叫 I am second 啊。如果我是 second， 谁是第一？这是一个运动啊，从去年到今年啊，在年轻人当中，你如果是在网络上 YouTube 输入 I am second， 你会看见许多的见证，看到一些人，也许是运动员，也许是歌手啊，也许是政府的官员等等等啊，有的是啊，比如说那个冲浪的一个选手啊，他一个手断了啊，在他们做见证，他们见证什么时候他们开始愿意把自己摆在第二位，你会发现这是最难的一个事情。 I am second， so who is first？ Play Jesus first。 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你是否把自己是放在第二位的 priority 优先次序。 I am second， Jesus is first。 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A new creature。 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吗？你是否从荆棘变成了葡萄树，变成了无花果树？除非经过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吧，求圣灵像风一样吹进来，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来警戒我们，来提醒我们，来更新我们，来软化我们的内心，也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孩子，为你的父母，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我们需要圣灵，就是上帝的灵，好像鸽子一样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常常用外貌来认你，我们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习惯来认识你，可是我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你福音的大能，就是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哦，主耶稣，我们在为在座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待会我们要来唱诗歌，来回应诗歌，求你在我们心里面来动工，特别是在我们当中，要是你还没有来委身给主，你还没有发现到，哦，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我靠着我自己不能够改变罪，不能够脱离死亡，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动工，好让我们愿意来降服给主，知道你要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脱离罪恶，我们有一日也完全的脱离死亡，有一日我们要跟你一同复活。也为在座的弟兄姊妹，在生活当中也许受了伤害，也许从配偶、从其他家人或是在公司里面受到伤害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圣灵亲自的来安慰，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做医治的工作，好让我们能重新的欢喜快乐起来，得到释放啊！也许别人对我们不公平，也许是我的父母，也许是我的配偶、我的儿女、我公司的老板，主你亲自来安慰我们，来医治我们，也为我们在座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来祷告，主你圣灵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更新，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腿能够再度站立起来，赐给我们力量来见证你，来服侍你。 Not a fan， 不是一个粉丝，而是一个 complete commit follower， 一个全然的跟随耶稣的门徒。谢谢主你圣灵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